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54集。俊爷来接冉姐，渣渣又搞事情。去年陈淑兰的葬礼，慕吟在那之后跟秦宇说过魏大师。秦宇那时心里极度不安，因为他知道秦冉小时候学过小提琴。他当时就有些怀疑，魏大师是不是要收秦冉为徒。可一直到秦宇回到京城，他没有在协会那边看过秦冉，也没有听人提起过秦冉。至于魏大师，陈淑兰葬礼之后，他也回了京城小提琴协会，出席了不少大型场合。秦宇跟其他学员听过魏大师的课，他细心注意过，没有听魏大师身边的人提过秦冉。秦宇甚至在协会找人问过秦冉这件事，但得到的答案统一都是没有听过秦冉的名字。直到那时候，他的心才放下来。看来魏大师不是要收秦冉为徒。不过这件事倒也不奇怪，秦冉要真的早就认识魏大师，为什么一直不说呢？想到这儿，他慢慢地吃了一口青菜，挑眉看着秦冉，心情忽然变得很好。他不知道秦冉这半年多一直在 M 州，也不知道秦冉在干什么，一直都觉得秦冉跟以前一样不喜欢学习，才又开始休学的。毕竟秦冉有前科嘛。秦宇跟秦冉之前关系一直很紧张，他极恨秦冉所拥有的一切，几乎什么都不用做，但身边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去关注秦冉。只是现在，秦宇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了云城这个小地方，也几乎摆脱了自己的原生家庭，达到秦冉这辈子都不能达到的高度了。以前跟秦冉之间的摩擦，他也就不跟秦冉多计较了。听着秦宇的话，秦冉沉默了一下，他抬头看了秦宇一眼，宁威咳了一声， 冉冉，你喝汤，我炖了一下午了。 他拿起秦冉身边的碗，给秦冉盛了一碗汤。秦冉就接过宁威给自己倒的汤，拿起一边的勺子，不紧不慢地喝，语气挺随意地回秦宇，好。看秦冉那理所当然的样子，秦宇有些居高临下的，他忍不住笑出声来。 行，姐，那你加油，好好考，我在京城等着你。 宁晴坐在秦宇身边，若是一年前，他肯定开口训斥秦冉了。不过今天他眉头虽然是皱着的，但没有开口说什么。木南低头吃饭，表情一如既往的冷漠。 慕言，你是不是也想考京城？ 秦宇没有觉得秦冉有什么威胁，他挺开心地吃了两口，就放下筷子看向慕莹。慕莹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头，声音很低，他不由抿唇道， 是。 京城大多数学校分数都偏高，慕南这个成绩是绝对能够考得上的。慕莹以前成绩虽然没有慕南好，但能考上横川一中他也不差。但最近半年多来，他的成绩下降得一次比一次严重。以前他还能考到前十名，现在就只能在30名左右，中下游之间徘徊。秦宇点点头。 我家还有一些笔记，你需要的话待会儿跟我回林家拿一下。 听到秦宇的话，慕莹抬头，受宠若惊地开口。 谢谢二表姐。 秦冉本来跟宁威还有一些话要说的，只是秦宇跟宁晴在这里，他也就没了心情，直接给程木发了一条消息，让他过来。秦宇也不太想在宁威家里多待，吃完饭 就要回林家。慕莹看到他离开，立马就放下手边的事，一边跟在秦宇后面，一边朝后面喊道： 妈，我跟二表姐去拿笔记本。 宁晴落后两人一步，等了秦冉一会儿。 秦冉，你为什么又休学？ 宁晴抿了抿唇，不知道用什么语气。 还有，雨儿说魏大师根本就没有收徒，你这几个月到底去哪儿了？ 秦冉看了一眼手机，程木回了他一句，程俊来接他。他就把手机收回去，没有再看消息，也没有回宁晴的话，眉眼间冷漠十足。宁晴看着他这样子就知道他又开始犟了。他其实还想问风楼城跟魏大师的事情，见秦冉这样，他也没有开口。 你妹妹就算学小提琴，课程都没有落下，凭借自己的成绩考到京大都没有问题。我知道你一直恨我，可你也不想想，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？你要是跟你妹妹一样听话，成绩一样好。算了，我走了。 他说完，直接转身踩着高跟鞋离开。秦冉落后宁晴好几步，又走得慢。他下来的时候，宁晴已经坐上了副驾驶座，关了门。最近天气似乎不太好，大晚上的下起了小雨。秦冉就站在门口。林家的车子没有马上走，后面的车窗降下来，露出秦宇那张挺乖巧的脸。 姐姐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让司机送你。下雨了，路也不好走。 秦冉手中把玩着手机，闻言抬了抬眸，语气又酷又冷。不用。秦宇笑了笑，还想说不麻烦的，此时一辆黑车慢慢地停在了路边。驾驶座上下来一道清俊挺拔的身影，有风有雨，那道身影却依旧沉稳，映着不是特别明显的路灯，撑着一把黑绸伞慢慢地走过来，像是行走在江南水墨画里。 要不要上去看看那小姨？ 程俊站在阶梯下等秦冉下来，无视车内看向他的目光，压低声音。秦冉把手机塞回兜里，摇头，声音有些低。不用，他晚上还要加班。程俊想了想，就没有再上去。回来的时候，他让程木送了一堆东西给了宁威。两人一起往车里面走。不远处，林家的车还没有开走，一行人都把这一幕看在眼中。程俊这个人秦宇见过，但后来他去了京城，后面发生的事情他一概不知。跟在戴老师身边，秦宇也见过不少人，尤其在京城参加过的几个大型晚宴，还有 M 州的那一次。可是他从来没有见过比秦冉身边的这个人气势还要强的。 妈，你认识他吗？ 秦宇看向车窗外的方向开口。宁晴摇头，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。 他是个医生，姓程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 慕莹也看着窗外，眸底复杂。看到那两人也上了车，他忍不住侧了侧头，又看了一眼。慕莹去年在京城也见过不少富家子弟，但没有一个气质跟容貌能跟程俊相比的。看到那辆黑色的车开走，慕莹才十分复杂地收回了目光。秦宇点点头，他注意到程俊上了一辆车，是黑色的大众，上面挂着京城的车牌。他不由微微眯眼，程，他在京城待了半年多，确实没有听过有姓程的，而且还开的一辆大众。秦宇不由收回了目光。这几人的车很快就开到了林家。慕莹去京城待过沈家，林家跟沈家比起来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的，所以即便是第一次来林家，慕莹也没有露出没有见过世面的表情， 只是默默地跟在秦宇身后。 这么早就回来了？ 林奇跟林老爷子坐在沙发边讨论事情。现在林家人看到秦宇不会当作没有看到，尤其是林老爷子。秦宇换了一双拖鞋。 我们在小姨家吃完饭就回来了。 顿了顿，他又开口。 对了，爸爷爷，你们知道我在小姨家看到谁了吗？ 谁？ 林老爷子笑着问道。 我姐姐，她回来高考了。 秦宇声音挺激动的。林老爷子略微一愣，不过也没有多问。 她回来了呀？ 七个多月都没有来学校，本来成绩也不好，对秦冉参不参加高考，林老爷子不感兴趣。看到林老爷子跟林奇的表情，秦宇抿唇笑笑，没有多说。 走吧，去我书房给你拿资料。 他侧身对慕莹缓缓开口。秦宇去楼上他的书房拿了一堆笔记本下来递给慕莹。慕莹立马拿好，十分激动地开口。 谢谢二表姐。 不用谢。 秦宇淡淡开口。楼上孟欣然正在跟他家人打电话说高考的事情。他一边拿着手机打电话一边下楼。下楼的时候正好看到慕莹。孟欣然没有见过宁晴这边的亲戚，自然也不认识慕莹。慕莹又是高一那栋楼的，在学校也没有任何名气可言。但孟欣然本人在学校知名度很高，尤其是在一开始转学的时候，京城转来的学生，加上他又是 OST 战队的替补，在学校的名声如雷贯耳。不过后来因为跟九班的事情闹开，他在学校的人气就下降了，但这不影响慕莹认识孟欣然。他抱着秦宇的一堆复习资料，然后对着孟欣然恭恭敬敬地弯了弯腰。 孟学姐。 孟欣然的手上还拿着手机，听到慕莹的声音只淡淡地嗯了一声，一如既往的高傲，没有说话。慕莹知道他本家是京城人士，没敢多说什么，直接转身离开了。因为他弯腰低头的动作，一堆复习资料中掉出来一张老照片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